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现在是一名创业者，也是一名工程师。我是2005年开始工作的，基于对新技术的兴趣和敏感性，2008年 Chroming 项目一开源，我便第一时间下载体验。随后啊，在创业阶段，我基于 Chroming 和 IE 发布了一款双核浏览器太阳花。这是国内第一款双核浏览器，使用它除了能够享受到 Chrome 的快捷之外，还能够兼容之支持 IE 的站点。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 Chrome 中集成 IE 模块。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 Chrome 的进程架构以及渲染流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发布的产品也很对得起我的这份努力。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日活跃达到了20多万。然后在2011年啊，我去了盛大创新院参与研发 WebOS 项目。WebOS 的愿景是基于 WebKit 内核打造一个能够和安卓操作系统并存的操作系统。我在团队中的职责是负责 HTML5 特性的实现，比如实现 WebWorks、Application Kit、Log Storage、IndexedDB、CSS3 的部分动画特效等。这些工作经历让我对浏览器的整个渲染流程以及 HTML5 的发展趋势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项目没能最终上线。在之后啊，我去了讯网科技。讯网科技是一家网吧服务提供商。在讯网，我和团队打造了一款给全国网吧使用的 F1 浏览器，日启动量达到了2000多万。由于网吧的电脑环境异常复杂，页面结石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对页面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每天有千万级别的启动量，所以页面的加载速度和流畅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直接决定了用户的流失程度。这段工作经历啊，让我对浏览器的安全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时啊，又对页面性能的优化有了系统性的认知。算下来，我已经在这个领域从业十余年了。这过程中我踩过不少坑，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成长了很多。从今天起，我会借此机会将我的工作经验分享给你，希望能对你的工作或者生活有所帮助，让你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其实啊，对于应用程序，浏览器的地位一直很重要。1995年，美国网景公司因网景浏览器的发布而快速崛起。之后啊，网景试图开发一个依靠浏览器的网络操作系统，这引起了微软的注意和警惕。于是同年，微软发布了 Win95， 并捆绑了 IE， 大获成功。到2002年，微软就已经占据了浏览器市场的 80% 的份额。直到2008年 ，Chrome 浏览器的横空出世，这种垄断的局面才算被打破。Chrome 浏览器完全颠覆了之前浏览器的架构设计，在速度和安全性上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市场份额占比剧增。据 StatCounter 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Chrome 占据了 63% 的市场份额。在2010年底，谷歌还推出了一款网络操作系统 Chrome OS。可以看到啊，浏览器自诞生之日起，其地位就一直很重要，这种重要性还在不断的被加强。这里我从浏览器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出来了三大进化路线，希望能让你了解目前的 Web 应用到底能做什么，以及未来能适用于哪些新领域。第一个进化路线是应用程序 Web 化，随着云计算的普及以及 HTML5 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转向了 BS 架构，也就是浏览器服务器的这种架构。这种改变让浏览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像视频啊、音频啊、游戏啊几大核心场景也都在往 Web 的使用场景上面切换。第二个进化路线是 Web 应用移动化。对于移动设备来说， Web 天生具有开放基因，虽然在技术层面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比如渲染流程过于复杂且性能不及原生应用，离线时用户无法使用啊，还有无法接收推送的消息，然后移动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级入口。但是谷歌推出了 PWA 方案来整合 Web 和本地程序的各自优势。顺便说一句啊， PWA 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方案。第三个进化路线是 Web 操作系统化。在我看来， Web 操作系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利用 Web 技术构建一个纯粹的操作系统，如 Chrome OS。第二个是浏览器的底层结构往操作系统架构方向去发展，在整个架构演化的大背景下会牵涉到很多很多改变。下面我列举一些我认为相对重要的改变。 首先啊 ，Chrome 朝着面向服务架构的方向演化，未来的很多模块会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上层应用。第二个是浏览器里面引入了多种编程语言的支持，比如新支持的 WebAssembly。然后第三个，它能简化一些渲染流程，使得渲染过程更加直接高效。第四个是加大对系统设备特性的支持。第五个，提供对复杂 Web 项目的开发的支持。也就是说，浏览器已经局部演化为操作系统之上的操作系统。前面我们站在大厂的视角，带你回顾了浏览器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浏览器的进化路线，分析了浏览器的发展大趋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站在开发者的视角来一起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第一个原因是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帮助你准确的评估 Web 开发项目的可行性。随着 Web 特性的极大的丰富和浏览器的性能提升，越来越多的项目可以使用 Web 来开发。所以了解浏览器是如何工作的，能让你更加准确的抉择是否可以采用 Web 来开发项目。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去年我做了一个虚拟健身房教练的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其中有大量的高速渲染动画和快速交互的场景的需求。如果采用传统的 C++ 来开发界面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按时交付的，而且后期的维护也会非常麻烦。于是我采用了 Web 方案来开发界面，因为 Web 方案可以降低开发成本，缩短交付周期，最终利用了这个方案，我实现了这个项目的提前交付，并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对实现的效果都非常满意。对于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我所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选对了方案。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我对浏览器或者 HTML5 的内容不够了解，那么我就很容易放弃这个最优方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原因，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帮助你从更高的维度来审视页面。作为一名合格的开发者啊，你还需要具备一项重要的技能，那就是要能够站在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考虑页面的性能。我们来看下面几个常见的用户体验指标。当用户请求一个网站的时候，如果在一秒内看不到关键内容，用户会产生任务被中断的感觉。当用户点击某个按钮时，如果100毫秒内无法响应，用户会感受到延时。如果 Web 中的动画没有达到60帧，用户会感受到动画的卡顿。这里的页面加载时长、用户交互反馈时长以及 Web 动画中的帧数都决定了用户体验的流畅度，并且最终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效果。在用户体验尤为重要的今天，我们必须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体验问题，以避免给用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通常啊，这些指标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导致的。如果你要开发出流畅的页面，或者诊断 Web 页面中的性能问题，那么你就需要了解一个网址是怎么通过浏览器最终变成页面的。只有弄懂这些之后，你才可以站在全局的角度定位问题，或者写出高效的代码。当然了，你可以把浏览器看成一个黑盒，左边输入一个地址，经过黑盒处理之后，右边返回给你预期的效果。如果你对黑盒一无所知，你依然可以写前端代码，同时你还可以使用很多很多追加策略来优化代码。这就如同你不了解操作系统工作原理，同样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写应用一样。但是如果你理解了这个黑盒是如何工作的，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你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来审视你的项目，通过全局视野快速定位项目中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锁屏显示就涉及到了 DNS、 HTTP、 DOM 解析、 CSS 阻塞、 JS 阻塞等技术因素。如果其中一项没有处理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页面的延时。而且如果你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更加可以把这些知识点传成线，连成网，最终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练就像专家一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一个原因是，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又可以帮助你在快节奏的技术迭代中把握本质。从2011年到现在，前端技术出现了大爆炸式的增长，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我认为 Node.js 是前端发展的一个核心推动力。Node.js 是基于 Chrome 的 JS 引擎 V8 实现的，它的特点是可以脱离浏览器的环境来执行 JS。 于是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也可以使用 JS 写服务器程序啊！尽管 Node.js 的诞生时间不长，但其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啊，各种新的标准、新技术纷至沓来，前端生态空前繁荣。 为什么 Node.js 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其根本原因还是浏览器的功能以及前端的开发环境不足以支撑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变化是这个时期内的主旋律。这种变化直接扩大了前端工程师的知识半径，这也导致了很多前端工程师变成了爆炸工程师。虽然前端技术变化快啊，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更大的机遇，谁能快速抓住变化，谁就能收获这波变化带来的红利。我相信啊，随着脚本执行效率的提高，页面渲染性能的提升，以及开发工具链的完善，接下来的前端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通俗的理解就是，等到核心的技术足以支撑核心的需求，那么前端生态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如果了解浏览器的工作机制，那么你可以梳理出来前端的技术发展脉络，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的技术，同时啊，你也会更加清楚当前技术的不足的地方以及演化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前端技术是如何针对这些核心需求做演进的。首先啊，是脚本执行速度的问题，比如 JS 的设计缺陷以及执行效率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来解决。第一个是不断的去修订和更新语言本身，比如 ES6、ES7、ES8 或者 TypeScript 都是在不断的完善 JS 这门语言。这种修订对目前的生态来说改动是最小的，所以推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第二个是颠覆性的使用新语言，这就是 WebAssembly 出现的原因。WebAssembly 需要经过编译器编译，所以体积小，执行速度快，使用它能够大幅提升语言的执行效率，但语言本身的完善和生态的构建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打造。其次啊，是前端模块化开发，比如随着 Web 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深入， Web 工程的复杂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模块化开发的需求，于是相应的出现了 Web Components 的标准。我们所熟悉的 React 和 Vue 都在渐渐的适应 Web Components 标准，同时各种框架的最佳实践也会反过来影响 Web Components 标准的制定。如果你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那么你会对 Web Components 涉及到的 Shared DOM、 HTML Templates 等技术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是渲染效率的问题，同样如果理解浏览器的渲染流程，那么你就应该知道目前页面的渲染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然后你就应该知道如何避开这些缺陷，从而开发出更加高效的 Web 应用。针对这些问题啊，谷歌也在不停的改进，比如正在开发的下一代布局方案 LayoutNG， 还有渲染收存方案 SlimPaint， 其目的都是让页面渲染变得更加简单高效。综上你可以看出，当前的技术制约了现实的需求是触发这些改变的深层原因，所以了解浏览器是如何工作的，能让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理解前端。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能让你系统的掌握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并把理论应用到前端实践。接下来的文中我为你展示了这个专栏的目录，通过它你可以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个专栏的知识体系结构。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的学习能让你重新的认识浏览器，并把网络、页面渲染、 JS、 浏览器安全等知识串起来，从而让你对整个前端有全新的认识。同时啊，我会保证以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这也意味着我会在本专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加油，高质量的完成本专栏。最后我给你留个思考题吧，你认为现代前端工程师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的基础技能呢？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到留言区，我们来一起交流。